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满台风雷吼，全凭一张口。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。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《金枪传》。 嵩山之上露出来地穴，在过去念穴啊，现在后来都改成念穴了，咱们就尽量念穴啊，点穴走穴啊，有穴没有啊？现在我们也这么说啊，上哪儿走穴去，过去都叫走穴，这是在声音的变化吧，咱们现在按照规定都念成穴啊。寇准这么一瞧，恰岁呀，这不是一般的地穴呀，这是一处风穴。八王一听，什么叫风穴呀？这里边不是往外刮风吗？八王说废话，哦，刮风就风穴呀，那出火还火穴呢。寇准说对呀，他不出火呀，废话，这风穴有什么可说的呀？哎呀，您看看此处乃是嵩山中啊，此处乃叫香积寺啊，这是最好的地方，在这地儿塌下来一个穴，从里边往外刮风，这就是嵩山的气眼。嵩山乃是中岳呀，嵩山当中必有宝物啊，这气眼已经透出来了，那就是上天让您啊把这个风穴当中的宝物取出来，您如果不取，把这穴填死了，那岂不是违背上天的意志吗？人家有好意给您宝贝，您都不要，只要有能人能探地穴，就能把宝物取上来，就是不知我朝有没有这样的忠臣良将啊，不知道啊。哎，寇准这么一摇晃脑袋，八王说你先别犯酸，你别犯酸啊，你先告诉我，这里边怎么就见得有宝物啊？王家强岁呀，我在古书上看遇见这样的地穴，先在洞口啊，咱们给它安上辘轳，拴上绳子，哎，顺着洞口啊，咱们往下顺下去一只筐，这筐里边呢，哎，装上几样活鸡呀、活鸭子呀，哎，活鱼也行，哎，然后呢，刚说到这儿，旁边和尚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大人，我们这和尚寺、佛寺没这东西，那去买去呀，上山下边找去呀。那么些个人啊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？啊！八王一听，这什么词儿啊？这是多大官说这个？那行啊，旁边赶紧去买。那赶紧周边随从啊，上农村哎去买来了活鸡、活鸭子，哎，还有活鱼，噼里扑噜的，都搁在筐里，脚底下给拴住，不能让它给飞了啊！都预备好了，寇准叫侍卫军摇着辘轳。啊，把这个筐子放下去，放到这个洞里边去。旁边呼延丕显不干了，小孩啊，最爱这活鸡活鸭子，小孩啊，小玩意儿这是。哎，寇大人，这干嘛往这个风穴里送活鸡活鸭子呀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双王恰岁有所不知啊，这是风穴没错，但是这里边有什么宝贝你知道吗？这里边有没有 护宝贝的恶兽，你知道吗？这宝贝能不能在人世间露面，你知道吗？咱们把这个活鸡活鸭子放下去啊，再摇上来，如果这个鸭子鸡还活着，这说明这里边没有危险。如果放下去再拽上来，鸭子鸡都死了，那人就别下去了，这不是人世所能见到的宝物啊，填上土埋了就行了。哦，呼延皮眼睛这么回事，那往下放吧，放来，我也帮你们一块摇这露露。这小孩的心性啊，君子们一瞧，哟，王爷王爷王爷，您靠边，王爷您别掉下去，我们来就行了，我们来行了啊。大家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摇着露露，挺粗的麻绳，眼见着筐往下放，放一会儿就看不见了。这洞里边黑咕隆咚啊，就是往上呼呼的吹着风。靠准啊，盯着这绳子计算尺寸，往下看啊，大概放下去有这么30几丈深。哎，再往下放，觉着绳子呀不吃劲儿了，因为毕竟底下有筐，有鸡有鸭子。在悬空的时候吃着劲儿，一颤悠，这绳子呀觉着没劲儿了。哎，再多放一点，再往上蹬蹬，一点劲儿都吃不上，那这筐到底儿了。寇准说啊，别忙别忙，咱们呀等一等。大家伙儿闭气凝神，就在这山崖之上等了有大约小半个时辰，说现在话得20-30分钟。寇准说行了，把这个筐子赶紧给拽上来。军卒们一起搅动露露，把这筐又拽上来了。大家伙害怕呀，下去的时候看不见，上的时候就看这条绳子往上走，那万一这筐里出来什么怪兽怎么办？军卒们咬着牙跟那摇，等把筐拽上来了，一见光亮，大家伙一瞧，啊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感情这筐里啊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剩下一个空筐了。哎呦，大家伙可嘀咕上了，有的就说呀，这里边一定是有怪兽啊，有猛兽。还有的说，你别胡说，这里边哪有猛兽，这里边估计是妖怪的洞府。你更胡说，一通乱呢，好多人啊连当兵的就慢慢的往后退了，那意思万一这寇老心假装疯魔的非要让人下去看去，可别把我们弄下去啊。八王千岁啊其实心里也有点害怕，但是毕竟他那个地位，他不能一张嘴就这是妖魔鬼怪，这他不能这么说。他就说了，寇准呢，据我看这里边没有什么宝物，这估计啊就是蛇虫鼠蚁巢穴而已，这里边有点啊自然的生物，你看这活鸡活鸭子放下去啊，没了，怎么没了？那肯定是这里边有野兽，哎，有黄鼠狼子呀，哎，有小型的这个猎豹啊山猫啊，给弄走给吃了。我看也甭管什么穴了，什么风穴呀，这火穴甭管，赶紧啊给填了就完了。寇准一拦，啊，千岁，这您就想差了。别看这个活鸡活鸭子不在筐子里，可这个筐子上没有血迹呀。微臣看呀，可能是地穴之内风太大了，这活鸡活鸭子放到地穴这个洞底儿，让底下大风啊把他们给刮跑了。哎，您要是派个人下去，那就刮不跑了。您可以派一位智勇双全、愿意为大宋国朝出力报效的将军下洞穴去看个究竟啊。啊，八王一听寇准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这么危险派人下去，哎呀，这个风穴与众不同，进去是另一番风景啊。现在就差一位勇士肯到风穴当中为您寻宝，不知哪位愿意去呀？旁边人都往后哨，连高君宝都往后哨，心说怎么回事这是啊？寇准慢慢悠悠的又说上了， 伤亡千岁呀。霍元丕先一哆嗦，怎么着？岁数太小。哎呦，霍元丕先啊，这口长气出的呀。高千岁呀，身体不好，到现在一个膀子还抬不起来呢。啊，这个到下边真遇见妖魔鬼怪呀，他也打不了。高千岁一听，你不是说没妖魔鬼怪吗？你怎么又妖魔鬼怪了又？他哪知道寇准这诚心吓唬人呢？据我看呀，骏马杨禄郎，他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咱们又没把赦他的圣旨拿过来啊，他没吃皇家的俸禄，他不愿意给皇家出力也是很正常的。我看呀，寇准一转脸儿，现在就是老太君呐、啊。看看您这杨家能不能出一个不犯罪的、吃国家俸禄的忠臣良将，愿意为大宋国朝舍命探宝的人，愿意下地穴。老太君，您说说吧。老太君一听，寇准，你真跟我们家过不去啊？啊，谁知这里头有什么东西啊？非让吓起人。老太君回头一瞧，八姐九妹让俩姑娘下地穴，那哪成啊？再往后看，这是几家媳妇儿，六儿媳妇儿当朝郡主柴惜春让她下地穴，八王也不干呢。再一瞧，大儿媳妇儿周夫人倒是跟着自个儿呢，也是上马抡兵刃，一员猛将，问题是岁数也不小了啊，说现在话中年妇女让她下去啊。哎呀，好，老太太一咬牙，老身我亲自下洞，就我下洞也不能让六郎下去。话都说出来了，六郎不吃你的俸禄，不愿意为你干活，六郎是罪人，先赎罪，那不能有这事让六郎下去，不行，我来。老太太刚要下去，旁边小孩过来了，谁？杨宗保。奶奶，我去吧。老太太一瞧，好，我杨门有后。宗保，你瞧这洞这么黑，你怕不怕？奶奶，我不怕。好嘞，好孙子，你呀。老太太刚说你下去吧，旁边柴郡主一把把儿子就抓住了。你可别瞎说呀。哎呀，婆母啊，那个不能让宗保下去，他刚七岁呀，他哪能下去？你敢去吗？我敢去。好，老太太一听，我就要你这句话，你说敢去就行，但是不能让你去呀，让你去你妈、你舅舅，一说舅舅拿眼白了八王一下，还不得跟老身我急了啊。啊，行了，还是老身亲自下地去。呵，老令婆佘太君今天真豁出去了，老太太我来。大家伙纷纷过来拦阻，您可不能来，就我来，谁也别拦着我。老太君这回这些年都没抖威风了，今天要抖一抖雄威，拿着龙头拐杖一下一下的就走到地穴的边上，迈步就进筐了。旁边军卒赶紧拽着那筐子，别滑下去。老太太这腿一迈步也进到筐里，龙头拐杖一杵这地穴的边沿，这筐可就悬了空了。悬着空，咚咚咚，筐往下一坠，大家伙赶紧拽绳子，即使下去也不能下去太快呀、啊。把绳子拽住了，慢慢的是往下放是不放啊，大家伙都害怕呀，怎么办呢？八王说，万万不可让老太君下地穴。老太君说，八王千岁，您要不让我下去，您可是看不起老身。这。老太太一咬牙，拿龙头拐杖一跺这筐，下。可老太太真有威严， 宋军们缓缓把这筐啊可就往下放了。说说书至此，咱得说两句闲话。说老太君你太捧他了吧，老令公也就罢了，60岁啊还能够上阵杀敌，60岁的老头很厉害，很硬棒，这可以，咱也见过。60岁老太太，老不讲筋骨为能，还能这么利索，还能上阵杀敌，还能下地穴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哎，在评书里来说，这一点儿都不过呀。为什么呢？在想当年，老令公、老令婆，这是双峰并峙，两座高峰。杨继业娶这媳妇儿，那不白娶，不是说借着杨继业的威名，皇上说得了，封你媳妇儿啊，来个令婆啊，封你媳妇儿一个龙头拐杖，不是，那全是老太君自己挣回来的，这一辈子战功赫赫呀。说怎么回事啊？老令公、老太君当年怎么结的婚？老太君怎么这么大能耐？一个女同志，说现在的话啊，女将。敢讲老太君呢，祖籍是河西抚州郡，在哪儿呢？就是黄河，您看地图有一个几字形的大弯，就是右上角那儿，这弯拐过来这儿，这就叫河西。其实这河西抚州郡呢，就是跨黄河两岸这么一座城关。说今天的话吧，就是陕西省啊抚谷县和山西省保德县，就这一大片地方，这就是过去的河西。这一块呢，黄河河面上啊露出一片河滩来，古代就借着这片河滩搭起一座浮桥，好过黄河。要不你过黄河水势翻腾，那么老宽怎么过呀？也得找地儿，哎，这一块正合适。在枯水期的时候，这水下去了，河滩都露出来了，有的地方，哎，就借着浮桥就能过黄河。那么到旺水期的时候，这浮桥搭不住了，就得靠大船来回的摆渡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既是桥头，也是一个渡口。在这儿把守的是汉王驾前的一员猛将，叫佘洪佘建堂，手使一条冰铁枪。尤其有一种暗器叫链子飞鞭，是百发百中。有名的飞鞭令公佘洪就是他。那么杨家呢，祖居也在河西，这两家人呢通家之好。后来呢，杨衮为了到太原府救驾窦辽王，跟山后16家寨主结拜为异姓兄弟，这里边就有佘洪。杨衮跟佘洪就是哥俩。那么后来呢，刘知远称帝以后，哎，后汉的皇帝就把抚州封给佘洪了。从山后五州往西，沿着长城到抚州有10座堂关，哎，头堂、二堂、三堂、四堂，这堂呢就是提土旁一个唐朝这个堂，哎，堂关。到10堂就到了黄河口抚州，到这儿了。刘知远就加封佘洪为10堂王，哎，在黄河这儿建一座10堂关。可是因为他姓佘，十堂关，哎，叫白了，就叫成佘堂关了。这儿是河东的西大门啊。这样这佘洪呢，哎，很感激义兄杨衮，要没有人家，你说我能当这么大官吗？把守这座关城，干脆我的闺女叫佘赛花，就嫁给你的三儿子杨继业吧。哎，就有这么一个婚姻之约。等到佘赛花17岁这年，刘知远宴驾了，刘承佑继位，三下宣召，可是杨衮不肯进京朝贺，这样呢，杨家就失宠于北汉这个政权了。是杨衮敢， 小皇上你让我去我不去。佘红不敢呢。佘红一想，杨家把皇上的得罪了，眼看我这闺女这么大了，应该过门了。如果老杨滚看着儿子岁数也差不多了，来结亲来，我们两家真成亲家了，我在这石塘关这儿，我不得穿皇上的小鞋吗？我就非得这个节骨眼上我跟杨家结亲。知道的，这是早年定的娃娃亲，早就说好了的。不知道的呢，那不就得说我要跟杨滚结成死党，我变成杨党之人了，要跟皇上叫板啊。我干到这份上不容易，我算了吧。我这佘红呢就害怕杨滚啊牵连到自己，干脆我呀另找靠山得了。就这么着，这佘红可是进京朝贺去了。不但进京朝贺，一瞧啊，呵，正在受宠的汾州令公孙通，他有一儿子，干脆跟孙令公一说，我把我儿子嫁给你，咱们一块儿啊保小流亡就得了。好啊，这佘红啊来了个一女配二夫，这佘赛花嫁不了杨继业了，可引出来一场大祸。 听众朋友，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只说不唱到天下奇事，逐日连台五八方烟云， 咱们单说民国有 如果您到北京西城区，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早间版，2018年1月1日起播出时间改为每天早晨5:30，新时间老地点，不见不散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丝路新绿》，小光作词，刘青作曲，白雪演唱。 东望山河壮丽，西去丝路万里，自古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行旅，列车横贯东西，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不计星辰，记载下沧桑巨变，世书情话，传承着和平友谊。山河壮丽，西去丝路万里，自古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行旅，列车横贯东西，公路对街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乘着和平友谊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坚守》，李步作词，孟庆云作曲，金婷婷演唱。 风里来雨里去，长夜里不停留，跋山涉水为谁寻，写春唱歌走可汗，又不切地又长，总有一种深情叫坚守，守候青春无悔的追求，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小康时光》，梁晨作词，戚建波作曲，高音演唱。